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当夜幕降临，在宁荣荣的带领下，他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天斗皇家学院。 荣荣，你肯定是这里？ 是啊，没错，天斗皇家学院总不会换地方吧？我肯定就在这里。 可这里是一座山啊。 这座山都是天斗皇家学院的。哦，还有后面那片森林和左侧山脚下的那个湖，都属于学院管理范围内。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学院的范围了。 依山傍水，果然是好地方。 其他几位老师也都赞叹地点了点头，这里的景色确实很美，尤其此时正是夕阳西下，晚霞漫天，在西方红霞的映衬之下，无论是山脚下的湖泊，还是那布满各种植物的高达千米的大山，都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这里距离天斗帝国首都天斗城只有不到20公里的距离，环境又如此优美，一想到这里将成为自己今后生活的地方，包括赵无极在内的几位老师都大感满意。 环境好，地方大，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培养出强者了吗？远远不如我们史莱克学院才对。我们地方虽小，但怪物多。 弗兰德，坦白说，我到现在都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不少潜力出色的孩子会上当走进你的史莱克学院，你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把他们骗进去的？ 我是用……放屁！什么叫骗？我那叫人格魅力。上山，正好能赶上晚饭的时候，看看这里伙食怎么样，待遇要是不好，我还不待呢。 此时的弗兰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赌气的孩子，连一旁的史莱克七怪也不禁暗暗发笑，但同时他们也能理解弗兰德的心情，毕竟自己的心血结晶史莱克学院已经结束，在他眼中天斗皇家学院反而更像是一个竞争对手。没走几步，麻烦就来了，十名年约18、19岁的魂师拦住了一行人的去路。虽然没有召唤出自己的武魂，但从他们身上的鹅黄色校服就能看出，这些学员都是属于天斗皇家学院的。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啊？ 我们是史莱克学院的，应你们天斗皇家学院邀请，特意来交流的。前面带路吧。 就你们这些土鳖，还来我们学院交流？我看，你们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乞丐才对。哎呀，赶快滚，不然我们可要动用武力了。 赶了近10天的路，史莱克学院众人确实有些风尘仆仆的感觉，但也没有他说的那么不堪。这天斗皇家学院领头的学员明显是以貌取人，眼看史莱克学院众人衣着朴素，再加上弗兰德那有些傲气凛然的话让他不爽，才这么说了。能进天斗皇家学院的有真本事的很少，绝大部分都是凭借关系和贵族头衔混进来的，这也一直都是天斗皇家学院最大的问题，否则他们又怎会徒有天斗帝国第一学院的名号而没有第一学院的实力呢？史莱克学院这些老师本就都是高傲之辈，否则也不会放弃魂师家族或者各方势力的机会去创立史莱克学院。此时别说是这些老师们了，就算是史莱克七怪，在对方毫不客气的言语下都已是怒气冲霄。戴沐白只是身形一闪，就已经挡在了弗兰德身前，森寒的气息瞬间迸发。从小到大，还没有人如此辱骂过他，还是用这种蔑视的语气。戴沐白从来就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再说，被侮辱的还是自己的师长。邪眸白虎要是这都能忍，那他就不是老虎，而真是病猫了。戴沐白一脚将说话的青年踹得飞了出去，紧接着开启了自己的武魂。 殿下， 骤然生变，令这些天斗皇家学院的贵族子弟们顿时惊慌失措，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对方居然会在自己学院门口动手。除了几个稍微有点头脑的赶忙开启了武魂之外，大多数人竟然飞快后退，唯恐被波及。而即使是那几个开启武魂的学员，一看到戴沐白身上闪闪发光的三个魂环，哪还敢上前动手，飞快地往后退了。在他们的大脑中可没有以弱胜强的概念，魂环就是绝对的差距。而他们这群人中甚至连一个能够到三十级的人都没有。戴沐白的战斗经验何等丰富，秉承着先打了再说话的原则，甚至没有给史莱克七怪其他人动手的机会，虎掌伴随身形展开，已将退得稍慢的几人打得飞了出去。看着戴沐白动手，弗兰德等人不禁一阵皱眉。他们自然不会因为戴沐白殴打对方而不满，而是看到眼前这些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素质实在是太差了。弗兰德早就说过，嚣张不要紧，但你一定要有嚣张的本钱，否则就是脑子有问题。而眼前这些看上去一个个人模人样的青年，竟然这么不堪一击。要知道，他们虽然魂力和戴沐白相差甚远，但人数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向戴沐白发动攻击，至少能够抵挡住才对。可眼前却完全是一溃千里的局面，甚至都没有几个人能还得上手。丢盔弃甲的样子就像是战场上的逃兵，甚至有些都已经在哭爹叫娘，哪有一点魂师的样子。 这就是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简直就是一堆垃圾。我现在开始怀疑来这里是不是个错误的决定了。 哎，别问我，我怎么知道？上次和小怪物们打的难解难分的黄豆战队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在什么地方都有糟粕吧。 好了，沐白。 哼，看看滚的究竟是谁。 你们竟敢在我们天斗皇家学院闹事，真是对帝国的挑衅！你们等着！ 哼，帽子倒是扣得不错，可惜只是垃圾。叫你们学院的老师出来。 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喧闹？ 一个苍劲的声音突然响起，只见山坡林荫小道之间，一道身影快速而来。此人一身银色劲装，看上去和弗兰德年纪差不多，面如银盘，浓眉大眼，双手背在身后，倒有几分高手的模样。之前那为首的青年就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迎了上去。 太好了，是孙老师来了。孙老师，他们竟敢到我们这里来闹事，还打了我们，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雪崩，你这像个什么样子？ 各位请了，在下孙不语，不知来我天斗学院有何事啊？ 我们是来找秦明的。刚才贵院这些学员说我们是乞丐，让我们滚蛋，所以才有了这番冲突。 你们找秦老师？不知各位可是从巴拉克王国的史莱克学院而来？ 正是。 能教出秦老师那样的天才，在下万分敬佩。刚才的事，我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向各位道歉了。各位快请。 孙不语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同时瞪了那些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一眼，似乎在说，回头再收拾你们。史莱克一行人这才在这位孙不语老师的带领下踏上登山的路，朝山中的学院而去。看着渐渐远去的众人，之前被戴沐白一脚踹飞的雪崩眼中不禁流露出怨毒的光芒。 史莱克学院，好一个史莱克学院，还不是来我们学院混饭吃的。哼，你们等着，有我在，你们就别想留在这里。 殿下，这样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连帝国都是我们家的。走，今天这课不上了，我们先去找人讨个公道，本殿下不能白白挨打。不把他们赶出去，那笑我心头之恨。 进入山中，才更能体会到天斗皇家学院的规模。登山的石阶是用汉白玉雕琢而成，每一块石阶上都有不同的魂兽图案，工艺精湛。夕阳晚霞在石阶上留下参差婆娑的淡红色树影，更增添了几分宁静和别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众人仿佛走进了一个植物的世界。感触最深的就要数唐三了，他的玄天功内力之中掺杂着武魂蓝银草气息，在这满是植物的山中显得极为活跃。这种感觉在他们当初进入星斗大森林的时候虽然也有，但却不如此时这么明显。唐三知道，这是因为魂力突破30级之后，魂师会对自身属性相似的能量产生更加敏锐的感觉。唐三的武魂蓝银草乃是植物系武魂，因此在这被植物包裹的世界中，他的武魂自然也会变得更加敏感。大师决定带着史莱克七怪来这天斗皇家学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作为天斗帝国皇室创办的高级魂师学院，各方面设备都是最为优秀的。而对于魂师修炼来说，外在的设施虽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却有着不容忽视的辅助作用。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各属性魂师拟态修炼地。所谓拟态修炼地，指的就是让魂师能够在自己最适合的环境中修炼自己的武魂。这样做虽然不能说是事倍功半，但却能起到相当好的辅助作用。譬如在森林或者是植物众多的地方，就适合唐三蓝银草这种植物系武魂修炼，而在餐厅厨房的氛围就适合奥斯卡的食物系武魂。而兽魂师则根据自己武魂的不同，与类似的动物在一起修炼起来也会受到辅助。自身武魂越强，潜力越大，在拟态环境下修炼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多。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